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周六的晚间继续陪伴各位直播。先和大家呢回顾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呢咱们要讲一件事儿，一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位科学家的伟大的举措所产生的这些福利啊，现在的很多人都在享受。我们要到今天的这个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要来说到的是在2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正式注册了顶级域名 CN。 现在咱们在上网的时候啊，很多网站最后那个点儿啊 CN，这是什么情况呢？怎么回事呢？我们得时间回到1990年的11月28号，钱天白教授代表中国正式在国际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前身，也就是 NDNIC 注册了我国的顶级域名 CN。 钱天白教授啊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人，为国人保住了在因特网上的一席之地，使得中国的域名不至于让外国人抢注。除了来注册了中国的顶级域名之外呢，他还在1987年的9月20号啊，在正式有这个域名注册这件事之前，还通过互联网呢向德国的卡尔斯鲁厄大学发出了第一封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的标题叫做穿越长城走向世界。钱天白教授呢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或者上网的很多网民而言，并不是特别熟悉。我在上网呢搜了一下对于他的介绍，哇，这个介绍啊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得啊。说钱天白是中国 Internet 之父，人们能够享受到网络带来的方便，应该是感谢呢他的付出。实际上呢，钱教授对于中国网络事业的贡献，等同于詹天佑至于中国铁路运输事业的贡献，是他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揭开了中国人使用 Internet 的序幕，是他代表中国正式注册了中国的顶级域名 CN， 是他改变了中国 CN 顶级域名服务器放在国外的历史，中国的互联网才能够迅速发展到繁荣的局面。钱先生呢曾经是担任过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信息安全工作专家组的成员，中国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98年5月8号在京病逝。今天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在1990年的11月28号，中国人正式注册了顶级域名.cn。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呢再来说的下一个新闻事件啊，是和机器人有关系。我们也在节目中跟您聊过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亮相的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看似啊不太大，但是却引起了全世界的目光。那是因为这个机器人呢会在2020年左右呢飞到太空当中去，来完成一些非常特殊的 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包括给卫星添加燃料、修建空间站，甚至还有可能开展军事任务。这个机器人呢，在完工之后啊，将会是中国制造的最昂贵的机器人之一了。目前呢，记者所采访到的研究团队也拒绝透露一些更加细节的内容，因为这个机器人呢，也算是一个在咱们国家机器人制造包括应用的领域呢，未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了。这个机器人呢，刚才简单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它的作用呢是要给卫星添加燃料。我们先得说一下卫星啊，它的使用过程中燃料是多么的重要。实际上呢，一颗卫星的寿命有多少，往往就是它的燃料所决定的。有很多卫星它的一些电路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外壳啊，都还是很好，依然都能够使用，但就是因为没有燃料了，所以这个卫星就死在了轨道当中。而这个机器人呢，未来啊，来到太空当中呢，它可以带着很多的燃料箱来去给一些已经是死亡的卫星给它重新注入燃料，让这个卫星能够再活起来。而且呢，这个卫星的在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上呢，有很多关节，还能够做许许多多的一些动作。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未来呢可以完成太空加油的工作。除了太空加油之外呢，它还能够进行的太空砖瓦匠啊、太空清道夫啊一些相关的工作。例如说呢，它可以在太空当中来去进行一些空间站的维修等等等等。按照目前的发展呢，也许未来几年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机器人来到太空当中来去对于卫星进行维修了。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在科学界的最新的进展。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是一个大事儿了，这个大事儿呢，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要去参与。这个大事儿呢，就是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个变化大会呢，会在11月30号到12月11号在巴黎召开，有100多位国家的领导人，近200个国家呢到巴黎参会。在明天，咱们的主席习近平呢也会抵达巴黎来去参加这个会议。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会议来聊起啊，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个大会到底啊对于解决全球变暖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呢世界气象组织不久之前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周一，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而世界气象组织也在不久之前发布报告，今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很可能超过前工业时代1摄氏度。在寒冷的冬天聊全球变暖可能并不吸引你，可你知道吗？无论是今年夏天北方大量的降雨，还是刚刚降下的这场大雪，都和全球变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将召开的气候大会能在应对气候这方面做出哪些贡献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一聊最热这一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暖暖，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聊一聊暖暖的地球。要说这件事儿，咱们就得说呢，世界气象组织 WMO 呢不久之前发布了一份声明，在声明当中他们说，2015年全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很可能超过前工业时代的1摄氏度，这是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和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度是个事儿吗？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而言，今天12度，明天13度，其实并不会觉得这天气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是世界气象组织既然把它拿出来当成一个大事儿来说，那肯定说明这事儿呢不是简简单单咱们感觉到的那一度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从这件事儿来聊起，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根成老师，欢迎王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呢您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啊，咱俩已经聊过了，跟您说到这一度，其实我们可能普通人听起来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啊，今天12度，明天13度，无非就是一度而已嘛。您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讲，能不能告诉大家这一度尤其是全球的范围来看到底这事儿有多大？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到今天12度，明天13度， 嗯， 好像没什么大的感觉，多大变化一样。 对。 但是对全球来讲，就是如果说平均增加1度的话，这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全球我们除了陆地以外，还有70%多的海洋。 嗯。 也就是说，从全球平均的角度来讲，也就是陆地、海洋这个平均状态来讲，要升高1度。那就是说在某些地方可能升高一度要多， 嗯， 甚至2度甚至3度， 对 吧？在一些地方呢可能不到1度， 嗯， 那么在全球平均是1度的话，也可以说对全球整个的这个热状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也就是说我们全球一般情况下它这个热量是处于平衡状态的， 嗯， 也就是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所以我们才达到稳定的状态， 嗯， 那么突然我们假如说在某些地方有些温度升高了，我们会局部的改变这个热状态的改变，会引起一些环流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大气环流的变化， 嗯， 大气环流的变化会给我们在气候天气方面会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 嗯，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些异常的一些天气会出现啊，或者在某个地区会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啊， 嗯， 什么等等，或者发生一些这个干旱呐，啊，或者水灾啊等等这些不寻常的这些异常的天气现象， 嗯， 所以从气象角度讲，就是升高一度，全球要升高1度，这将对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对我们的整个的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嗯，说到这一点呢，接下来我们和您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聆听一段新闻报道，来具体了解一下世界气象组织呢，在它的声明当中还说了一些什么，不只是这一度这么简单。 本月底，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在法国巴黎举行。联合国减灾署昨天发布报告指出，自1995年以来，洪水、暴风雨及其他的极端气候现象已经夺走了超过60万人的生命。联合国敦促各国政府必须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新气候变化协议。 南极冰川、北极冰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就连挪威格陵兰岛上的冰川在过去10年间也在加速消失，科学家们的担心已然变为现实。联合国报告显示，从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间，全球共发生335起与气候有关的灾难，比此前10年增加了14%。过去20年，洪灾在所有气候相关的灾难中所占比例高达47%，受影响人口超过23亿。亚洲成为气候灾难的重灾区，在遭受影响的41亿人中，有75%来自中国或印度，人数多达30.75亿。孟加拉国和菲律宾也排在前列。报告警示称，接下来的几十年，地球的气候相关灾难将出现上升的趋势。本月30号就将开幕的巴黎气候大会任重道远。本次气候大会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拟定2020年以后的全球减排新协议。除限制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将确保全球气温升幅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的水平。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刚才呢，咱们听到了一段音频，介绍了一下现在啊，我们身处的这个美丽的地球，这天气变得不是特别好，不能说天气，是气候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全球变暖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今天我们就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王根成老师，欢迎王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除了说这个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之外呢，联合国也发布了类似的这个数据，告诉大家呢，现在啊全球变暖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而且呢重点说全球变暖影响是一些极端天气的出现。我们不说远的啊，就来说一些气候的变化。今年北京我的印象很深的有冬天夏天的这两点啊。首先到了夏天的时候，雨水特别频繁，有一段时间呢是一天一下雨，隔一天一下雨。你像今年到了冬天的时候，这才今天是28号，这已经下了2场雪了，尤其是上个周末那场雪还是挺大的，就这个是和全球变暖之间，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有一定的关系吗？ 对，应该是说有一定的关系。正如联合国这个 这个 WMO 这个所公布的一些数据呢，是就我们亚洲呢，实际上是对全球变暖等于气候变化比较敏感的一个区域。 嗯， 也就在这个区域，我们自己有亲身的体会。 嗯，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98年的大的这个涝长江的发水是吧？洪水。 嗯， 那么应该说是我们总体来说，从今年的气候变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气候变化来看，我们南方的雨水仍然是比较偏多。 嗯， 也就是说形成一个南涝的这样一个事态。 嗯， 那么在北方呢，我们在中国，在北京，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今年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雪的这个降雪的这个量比较大。 嗯， 另外降雪的日期提前了。 嗯， 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北京地区初雪的日期大概在11月末。 嗯， 平常平均状态。 对， 在今年呢，到刚到11月末已经降了2场雪了。 嗯， 而且这个雪的降这个量到中雪甚至到大雪，有个别地区到暴雪这样的程度。 嗯， 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太正常的。 您说到这儿呢，就咱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来讲啊，这个世界气象组织说全球是升温一度。嗯，那应该是全球变暖呢，无论是夏天下的雨还是冬天下的雪都没让我们感觉到暖。嗯，反倒是你看这才这个季节都已经好多人把那个非常厚的深冬的衣服都拿出来穿了，这不是全球变暖的表现呢。 啊，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恐怕不是个人，不光是你自己的感觉，而且很多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嗯， 我们说全球变暖，这里边有两个词要注意，一个是全球， 嗯， 一个是变暖。 嗯， 变暖就是温度升高。 对， 温度升高在什么范围内升高呢？是它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说不光是在中国，也不光是在俄罗斯，也不光是在美国，它是在全球的一个平均状态。那么这样个具体到某一个区域，聚集到你比如说美国，或者聚集到加拿大，聚集到中国，或者聚集到俄罗斯，那么由于区域的不同，它全球变暖的这个幅度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对， 因为各个地区它的生态状况、它的人文这个状况、它的地质地貌状态都不一样。 嗯， 人类活动的情况也不一样，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变暖的程度。也就是说全球是在变暖。 嗯， 对于某一个区域来讲，可能变暖的幅度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些地区它不一定在变暖。 嗯， 就这样的。 嗯， 所以我们可能对一般的说就感觉不是那么太明显。 对，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有些没有变暖的区域，它的天气反倒是因为其他区域变暖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异常。您看我们刚才讲，在新闻当中也听到了，亚洲有些地方出现了洪水，而且这个洪水呢量还比较大， 但是有些地方它会出现干旱的。 哎，这个和往年不一样。 干旱的，对， 这个都是全球变暖所导致的一个原因。 对，因为全球变暖它给你它影响的是整个大气的环流。 嗯， 也就是说大气整个的运动状态是不是影响到大气的热状态，这些都是大气的运动状态、动力状态和这个热状态，它是决定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天气变化的一个情况的。 嗯，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啊，过去也有一些不同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研究和探索。我不久之前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讲说，后来有一批独立的科学家，他们呢不太相信说现在全球变暖的数据，因为目前呢全球变暖的数据呢大概只是来自于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美国呢是 NASA 提供的有数据，还有美国的海洋局也提供的有数据，英国的海洋局提供的有数据。哎，这科学家们就不太相信，后来呢把这些数据啊他们自己通过其他的渠道去调查了以后，的确重新进行计算，发现全球变暖的这个事情是已经确定了，这的确和这个前工业时代相比较确实是变暖了。那么接下来要如何来去应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咱们没有办法来去让它回头的一个大趋势。例如说我今儿看了一个新闻，说有科学家比较悲观的说，你们也别去开什么会了啊，也别做努力了，这个事情啊就像是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一打开之后是关不住了。未来全球呢它的海平面上升大概要上升6米啊，很多地方可能就没了，就会被淹了。你比如说美丽的马尔代夫有些岛就被淹了，这的确是这样的。也有人说现在赶紧咱们去开个会啊，大家想一想到底怎么办，这个事情各个国家都出力，能不能把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趋势给它减缓一下。比如说我看这次马上就要召开的巴黎的这个大会啊，气候大会，大家的目标是把全球变暖的温度再控制在2度之内啊，就是再怎么变都不能再超过2度了。您觉得有哪些方式可以让 现在咱们进行的这个状况啊，就是让它能够慢一点，别再继续变得太快了。 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这要首先要了解，就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全球气温在不断地的变暖。那么根据目前大家研究的结果，一些主流科学家的观点认为，就是是由于我们人类本身它的活动，它的生产活动，它的这个生活活动，它的各方面的活动，向大气当中排放的一种叫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的一种温室气体，具体讲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 对， 这种气体由于排放这种气体长期在大气当中它不断的积累，使大气当中这些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升高，所谓温室气体就是会导致，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暖房，这个暖房里边的温度它会住太阳一射它会升高的，就是说温度它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升高，那么二氧化碳增多以后它也是大气当中的温度会不断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要想遏制这种不断升高的趋势，我们一定要把排放降下来，也就是我们说的把二氧化碳要降下来，这是我们应该是人类我们能做到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途径。那么这次这个气候大会呢也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期望很大的对这个很期待这次大会，在大会之前我们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政府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准备工作，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达成一些共识，使大家首先大家能够把排放降下来，这是最根本的，然后再我们怎么样的对付，怎么样的应对，是不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又要发展，国家又要发展，那么同时这个排放又要降下来，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其实啊，这个气候大会早在1992年的时候呢，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大家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但是您看啊，这个除了我们印象当中京都议定书，这个是大家都能够叫出来的和气候有关的一份啊，有一个这个相关的文件以外，剩下好像开了这么多次会，也没有一个能够让我们现在想起来，确实能够让大家在这件事情上行动起来的一个文件也罢，或者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罢。我们现在能够说出来的是有一个反例，比如说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说那个会呢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并不是一个能够达到预想效果的会。那么让整个啊全球这么多的国家啊，发达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的国家，大家共同去努力，光开会这事儿您觉得能行吗？ 主持人说得很对，就是我们从各个国家的角度，从联合国的角度，一直是在关心这个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它而且这个科学问题直接和我们人类活动有关系。正如主持人说的，就从1992年开始，联合国这个制定了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框架公约。那么这个全球有100+个国家都在这个公约上签了字了，我们中国也是签约国。 对， 在这个以后，刚才你主持人说的，我们大概是1997年定了这个京都这个议定书。 对， 这个议定书就是实际上对这个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执行措施。在这个公约里边，京都议定书里边规定了我们说具体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哪个国家，这些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应该减少多少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一个很找到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那京都议定书当中规定的东西咱们都做到了吧？ 对，你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年来，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它又要减排，又要发展，各个国家它从各个国家的本身利益出发，它要发展，现在一发展就需要能源，有能源就要燃烧，你燃烧就要排放这个温室气体， 对， 所以各个国家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这个议定书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太认可，就说，所以导致了这样，正如主持人说，这些年来，就说这方面的进展不是太大，但是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所以为什么还要召开巴黎这个大会呢？就说大家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些共识，能够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有所进展，能够大家 共同承担一些减排的一些措施，减排的一些义务，这样。 那共同承担减排的义务，实际上在哥本哈根那个气候大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为什么那次就没谈成呢？又拖到现在了。 你说的非常对，就说这个共同承担，这个是这个概念，这个的大家都是公认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就发展的情况不一样。 对， 有的是早就实现了工业化了，有的现在还在工业化之前，还没达到工业化程度的，他们还需要发展。也就是说，就出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我们提出来就是说，他说你这样就是共同承担不合理呀，对不对？ 为什么共同承担不合理呢？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大气当中这么多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是你们发达国家说排放出来的，对不对？ 前些年发展的时候， 你们已经发展，前期 排进去了。 对，你们前期发展的时候已经排放了这么多了。现在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就是说，目前在大气当中所存在的这个温室气体，其中主要是二氧化碳，大概发达国家能够占到10%，就是说70%以上。就是说 这么多呀， 像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中国现在的排放应该和美国差不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的积累的这个所占的比例，也就是10%几。 您说中国的排放和美国差不多呀？ 就是整个目前排放量，我们 美国多少人，中国多少人呢？ 是啊， 就平均到人头上，咱们 平均人头上 是 不行，平均人头上我们就比他们少得多啊。现在平均要是按平均人头的话，我们大概每个人的平均 GDP 所排放的量，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也就是不到10%。 哦，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说这样不合理啊？对不对？你说你要共同承担，你要讲，所以我们提倡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就是共同大家都有责任来减排。但是必须要有区别。同时我们还不光是说考虑减排问题，我们还要考虑就是说这些不发达国家，就是发展的国家，他们的这个也需要发展，他们的人的生活水平也需要提高。那么如果让他们减排，就等于降低了他们的发展速度。那么所以希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你们提供资金，你们应该提供技术。对不对？你们发展的早了，对不对？你们有技术，你们有资金，应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应用这些先进的技术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我脑海当中突然想出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假设说啊，非洲某国这国家的人呢，天天这个生活还得靠烧煤或者烧柴火。 对呀， 而美国呢，人现在生活呢已经是 电气化了， 对，大家都已经是用，比如说用核电了啊，用核电发电了。那核电发电，你对于大气当中的排放，你肯定要是远远少于你烧煤或者烧柴发电对大气当中的排放。好，你美国人说大家一人减一半，我那边本来就已经不用去烧煤或者烧柴了，我用那核电我减一半，其实对于我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是， 但是你要是非洲的某国的话，你减一半，那你煤不能烧了，柴不能烧了，你让我怎么办？ 所以这样就是不合理 啊。这讲 所以我们讲院子还要就是说共同承担。有区别，然后还要讲要合理，合理的原则，这是我们所坚持的。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讨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要这个责任要共同承担，但是必须要有区别，就这样。 对， 那么这个问题上如果达不成协议，如果说这些国家都达不成统一的认识，达不成协议的话，就是很难又说前进。 所以说在下个星期一召开的第21届的这个气候大会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届。 对， 有一些这个业内人士就说这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啊，这地球村的村民们能不能控制住这一次已经科学家断定的全球变暖，就看这次会议大家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了，到底能不能谈好。比如说你是发达国家，你占几成，我是发展中国家，我占几成。好，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就按这个干，因为大家都是地球上的村民，我们都有共同努力了，才能让这个地球更好。如果可能要达不成协议的话，这也许接下来这全球变暖的步伐就会继续大跨步的往下走啊。 对，你说的对，这个全球变暖，要控制全球变暖这个步伐，有这个进程，现在看来是很艰难的。因为每一个国家他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国家的发展，自己国家的利益。 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 很容易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首先我们承认是共同，有都有责任，全球的这个村民都有责任来减排控制这个全球变暖，但是必须要有区分，就是刚才像主持人讲的，不能说你减少百分之二十我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你减少百分之二十可能对你没什么影响，那么我减少百分之二十可能对我的发展有致命的影响了，是不是？等于剥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生人民的生存权利了，是吧？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啊，在即将召开的这第21届的气候大会当中，必须呢有这样的几个点啊，大家得把它谈成了。比如说，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之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对，这个很重要。如果没这些资金支持，它不可能一些新的技术啊，一些你比如说我们整天讲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呀、什么的，对不对？它不可能做呀。所以它需要资金呢、你发展中国，你已经发展，你走过这条路了，你已经是有这个技术了，你应该提供给这个发展中国家。 对，所以说到这点呢，还是刚才我跟您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例子，您不让我烧煤了也可以，那您让我怎么办？我们也得吃，也得穿，也得用电，也得要上网，也得要过文明人该有的生活，你总得给我帮帮忙吧。 对，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儿跟大家 这样才是比较公平的， 对吗？就只有我们共同努力，互相帮扶一把，才能够把问题。 再说，主要是你们这个发展当中贡献的这个二氧化碳气体这份气体导致了这个气候变暖，你主要贡献这是他们的， 所以现在 国家 到了该买单的时候。 对对， 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玉龙呢还会和您接着聊。 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河北装布了遗址和河南装布了遗址已经没有地表建筑，全部变成民房。当时日寇变本加厉的推行集家并村，修筑部落，将东起半城子，西到渤海所，南起白道峪，北至鱼营子，方圆360平方公里的区域化为无人区。伪满洲军还在丰宁县的大滩、三道川、东卯一带制造无住禁作地带，在无住禁作地带中，任何生活用品都是日寇破坏的对象。石碾子、石磨、水井、辘轳、水缸，通通被砸碎。 就连锅碗瓢勺也要倒个稀巴烂。无助进作地带的村庄满目疮痍，尸骸遍地，老百姓的锅碗瓢盆都没有了，只好用桦树皮将就。夏天遍地都是泥泞、污水、粪便、苍蝇、蚊子、臭虫、蟑螂横行霸道，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到处流行。冬天没有棉袄棉被，人们只好穿着单衣盖